又是我大肥，咁咧，因为今个礼拜咧搬写字楼，搬录音室，咁啊，卒之咧就今日全部搞掂啦，家私嚟晒咁。芒果编辑部嗰节咧就基本上咧就喺新录音室录嘅，咁可能咧做嗰个吸音设备麻麻地，咁希望有改进啦。咁以后都喺呢边噶，呢边大啲，咁咧就实用面积都有500尺到啦，咁咁如果咧有啲网友咧想搵上嚟咧吹下水倾下偈咧，咁 Alice 就全天候教啦。咁另外两位新同事嘅就系喺录音室呢边翻工，咁咧就如果想攞四小宝又好，或者上嚟咧有啲嘢帮下手咧，就晏昼嘅一点钟至夜晚嘅七点钟，咁咧就星期一开始嚟紧呢个星期一，即系5月22号开始，咁5月28号咧就搞做开放日，咁咧就10点至6点。如果咧有啲人咧就想上嚟吹下水啊，咁就不妨上嚟大家倾下偈嘅咁。虽然我冇声啊，真系唔舒服，咁一阵仲要录大肥商圈，咁啊尽量录得几多几多啦咁。我哋嘅节目咧由今个月开始咧就慢慢改革。咁加入好多新节目啦，咁有啲旧节目嘅环节可能就换咗个方程式，即係方式啦。咁点解咁样呢？譬如好似有个节目叫啪啪啪嘅，咁 Albert 呢出差，咁呢就要5月25号先返，所以就停咗一集嘅，咁下集都未安排到。咁可能我哋都会想之前同佢傾过，可能讲啲电影啦，或者佢哋讲编剧嘅心得啦。编剧点为之编剧啊，咁啊，希望從呢個方向俾多啲資訊大家啦。咁而旅遊環節咧，咁咧就阿 Suku 咧就主打啦。咁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即係佢最近咧啲 view 數麻麻地。咁我哋可以改一個方式，因為佢真係有料嘅，所以咧大家又俾啲耐性啦。咁我哋咧就會想辦法咧就做一個兩個主持人，而一個咧就係嘉賓，咁樣配搭。另外呢就有个声音专栏呢就大 N 啦，就点至101啦，因为都要交代声嘅，本身呢佢嘅节目系14做嘅，但係事务繁忙得滞，咁依家变咗呢佢就录唔得切啦，即录唔切啦。其实每一次呢录音呢好多人呢都因为有正职啊，唔可以话随录随播啊，咁只可以呢就改返就逢星期四出。咁呢就强国生还者呢同埋大肥看天下同埋其他节目呢就会出返三节嘅。出返三节呢，咁我哋呢就调整咗呢，就因为半个钟头有时好长啊。同埋呢有啲人呢就广告太多，咁有啲两分钟有啲係 scan 咗无谓啦。咁我哋呢就将个节目呢就想问法呢就缩到20分钟一节。咁广告呢就变成咗少咗，就得返一个或者两个，咁希望大家呢就睇晒佢就好过你全部 scan 晒佢就冇乜意思啦。因为我哋嘅主要嘅重要收入嚟嘅。咁大致讲呢啲啦。咁下个礼拜正式呢就会有家底疗伤，就係、是、大肥学英文。咁第二个呢就係依家男女。咁依家男女呢就係讲有班靓女啦，比人生经历丰富啲，虽然年青少艾啊，美女如云，但系佢哋咧感情上、生活上嗰啲跌跌撞撞咧，可能咧就面对好多麻烦事，同埋男人啊好多毛病。咁佢虽然咧都几番风雨，但系喺我眼中嚟讲咧，佢哋都系唔系太了解男人嘅。咁所以咧，我想咧做翻啲啦，比较两性关系嘅节目啦，咁呢一次呢第一节开咪就好劲啦。咁依家男女其实佢录过两次啦，之前嗰次呢就唔满意。因为当时一个常任嘅主角呢，佢呢喺做节目嘅时候呢讲到亲身经历呢就讲到两番落泪，咁我都喺度嘅。咁后咪再录啦，咁我就唔方便参与啦，因为一班女人喺度数男人，应该唔觉意迁怒于我，拳打脚踢。咁我就好麻烦，因为挨唔到几多下，身体差。咁唯有呢做完介绍之后呢，我就退出录音室等佢哋自由发挥，海阔天空。你都知啦，当大家讲起男人嘅不是嘅时候，群情汹涌，我哋呢啲堂堂男子汉喺呢个时候万众嘅目标就真係 有意外就唔想搞出血案，咁啊，所以咧就退席啦。咁个节目都要交翻俾佢哋嘅。咁我哋下个星期三播，因为我哋星期三咧就系出呢、這个强国新患者。咁咧我哋节目系比较少啲嘅，咁咧又想喺强国新患者嗰度播，咁啊连佢咁。如果有乜嘢想問嘅訴，大家互訴衷情有訴苦有咧，就可以。咁咧為咗我支持佢哋呢個節目，咁我就講一個故仔咧。有啲人問我講親身經歷或者講故仔好聽，咁我講一個故仔，講下啲男人嘅不是啦。咁首先頭先台務講咗啦，咁講男人嘅不是咧就係、是，我有個朋友，相對比我年紀大嘅。佢七幾年嘅時候咧，就不顧家人反對，咁啊嫁咗一個好靚仔嘅男人，相當靚仔嘅男人。但呢個男人大佢十年，就係、是、喺大陸咧，喺逃避文革嘅時候咧，就落咗嚟香港。咁兩個郎情妾意啊，郎才女貌，男嘅咧就真係非常俊朗，女嘅亦都嚇青春少艾，一拍即合咁啊結婚。啊，咁啊不顾家人反对，年纪嘅差距，咁啊结婚啦。当时七几年都相当犀利嘅，真系争十年啦。咁佢哋结婚之后咧，咁咧就个男嘅做制衣嘅，就做呢个牛仔布啊。咁咧亦都喺当时嘅大笪地嗰度咧，就有个档口咧，就帮人哋做西装。咁嗰阵时好流行嘅香港，即系旧香港啦。咁佢喺嗰度咧就做西装，咁有两个伙计。有个工场喺福华街，咁我细细个就喺嗰度玩噶啦。咁咧就为咗搵外快啦，你知家境清贫咧，我咧就帮佢哋咧就剪线头。如果大家有咁嘅年纪岁数就知道啦，一毫子一条牛仔裤，两毫子一条牛仔裤，帮佢剪线头。而呢位女士咧就非常能干，就持家有道，亦都系精明能干。除咗财藏嘅嘢，佢冇嘢唔识嘅。即系你叫做卖甲啊，即系唔好意思啊，卖甲啊，车嘢啊，双针、单针、打楼门啊，呢啲基本上嘅完全都冇问题。咁咧，亦都因为咧做牛仔裤啊，我哋叫山寨厂啊，原本嘅山寨嘅意思系咁样，而唔系话啲大陆嘅山寨意思就即系翻版。咁我哋唔系。以我哋传统嘅香港人嘅山寨就系呢啲，佢做好勤力。我由细睇到佢哋两公婆一齐，咁佢又生咗三个细路仔。第一个细路仔因为咧成日咧流连喺呢个牛仔裤工厂啊，吸得太多灰尘咧就有哮喘。咁第二嗰个呢就因为个媽呢要照顾大嗰个有哮喘，佢就俾咗人哋帮佢带。咁呢长期星期六星期日先返嚟。咁呢就变成咗同嗰个位女士呢就比较缘薄啲。咁第三个后话啦，咁呢就至于个男嘅呢，佢一个用脑型同 1.93 系完全一样嘅。靠个脑搵食，諗咗当做咗，做咗当做完咗，系完全一样嘅。形态点解我咁样讲呢，我以前呢喺佢出入呢帮佢剪线头，咁呢有时呢就有眼得光管就烧咗。我就真係问佢，阿哥阿哥点解呢佢烧咗灯胆使唔使，咪烧咗支光管使咪落去睇下咁。搵人上嚟换啊，或者你我落去买支光管上嚟俾你换啦、啊。嗰陣时我只不过得11岁。咁嗰位哥哥仔呢就同我讲，你叫落人上嚟换咗支钢管佢啊，唔好叫我，你知唔知啊？我喺度谂紧嘢，只要我啊一分钟啊谂到一个 idea， 即系一个嗰阵时唔用英文啊，谂到一个主意，一个生意，分分钟几十万上落。周星驰都未开发呢个词语嘅时候，我呢位哥哥仔已经讲，我话唔系啊，一支钢管5蚊。使唔使俾人赚啊？谷 Q 起我11岁咧，我就真系下低买支48寸钢管，就真系同佢换咗。佢一个咁嘅人，朝头早起身就要落去下低，就佢住喺福华街嘛，佢就行上加顿公园度晨运。 晏昼咧就系、是、呢个美孚，即系所谓美孚新村对出咧，荔枝角桥底咧东方东会泳会就游水，煮饭就一定要用炭炉煲，因为养生。咁而呢位女士咧，因为爱佢，觉得冇问题，乜都做。其实咧，佢除咗接生意之外，所有嘅嘢就系呢位女士去照顾起居饮食、嗌餸煮饭，同埋咧就所有嘅有三四个伙计咧，都系呢个女人去处理嘅。咁样过咗一段时间，第二仔出世，咁咧就第三个仔就出世啦。一出世嘅时候咧，有一日突然间屋企有人揿门铃，佢一开到门。就见到一个女人就孭住一个细路，我哋叫孭带啦，就孭住个细路，年纪就比我呢位阿姐就大少少。咁就问阿哥仔喺唔喺度啊，咁啊呢位小姐就话唔喺度喎，呢个阿姐话唔喺度啊，咁佢话我系佢老婆，我想搵佢。咁呢个阿姐好冷静，你入嚟先。因为呢七几年呢重婚法未成立之前呢都冇办法。但是明明是一个名门正娶的人，为什么突然间有个女人行出来说她是她老婆，即是怎样，即是个老婆老公立妾啊，是不是，喂好大镬喎，即是怎样啊，咁今日倾开。上门嗰、那个女人呢就同佢讲，我是在个乡下的地方，在开平嫁咗佢㗎喇。后尾文革嘅时候呢就个哥哥仔呢就游水落咗嚟香港。咁呢而家文革过去咗啦。咁呢佢呢就申请我落嚟。申请我落嚟。即係嗰陣时呢香港嘅法例未完备啦，因为可以立妾嘛。咁佢哋提供到一啲上到大陆嘅结婚证据呢就落咗嚟。咁好啦，你落嚟冇问题，但係点解仲有个细路仔啱啱孭住嘅，而呢个阿姐已经生咗第三个细路啦，最大嗰个已经系已经系八岁大啦。即系换句说话，佢嗰位先生偷偷隐瞒佢，而接济呢一个之前嘅女人，亦都同佢有性关系，所以先至会有个咁细嘅僆仔。喺呢段时间里面，呢、这个阿姐接受唔到，但佢沉得住气。两件事一接受唔到，就唔代表沉唔住气。咁啊，等讲咗之后，跟住分开咗，就等个男人翻嚟，就同佢讲清楚。跟住个男人就同佢讲翻呢件事。明明系大婆啊变妾事，系咪啊？你都斟杯茶俾我饮啊！我哋中国系咪啊？跟住咧，我咧就俾对筷子你啊，俾把锁你嗱。你又跪喺度斟杯茶，我系大婆啊！你咧就要听听话话，同我传宗接代，生个仔啊，帮我开枝散叶，咁样咁样，你哋要守我哋乜乜嘅瓜克家规，唔系调转咗。呢、这个阿姐结咗婚，生我三个细路仔，先知道佢系妾事，都几恶顶。但系咧，呢、这个阿姐真系有情有义。为咗三个细路仔，继续帮佢个先生打天下，而当呢位所谓占便宜嘅大婆就冇做嘢，专心凑细路仔。直到有一件事发生，就系、是、香港冇得做，大陆开放，咁呢位先生咧就翻淡水，即系惠州，就开制衣厂。就少少投资就五十万，就顺便喺上屋请咗几一百几十个工人，就生产佢嘅牛仔裤。而呢个阿姐就冇跟佢上去，咁就结束咗香港嘅生意。佢咧就走咗去咧就帮人车嘢，咁咧就另外咧就考政府工，就做清洁，即系嗰我哋叫做而家叫食环署，以前啊叫卫生署啦。咁呢就去嗰度考呢啲咁嘅嘢。嗰陣时都四十岁。咁就睇住三个细路仔。咁而佢个丈夫亦都好少返嚟。直到一日佢拍门就同呢个阿姐讲，上高啲人唔听话，做啲嘢唔得，可唔可以帮佢。咁而呢个阿姐二话不说辞咗份工。就走返去为即係孭住个细路仔呀，得个岁零两岁嘅细路仔，第三个仔。就走咗上去惠州，就帮佢哋教 啲工人车嘢材厂所有嘅工作，一个全能嘅，同佢教识个嘢，然后咧就见到有四个比较有即系有比较有悟性啊，同埋有管理才能嘅人，就将嗰啲嘢全部交晒俾呢四个人做，然后佢翻嚟香港，而呢个男人冇俾过一分钱呢、这个阿姐，咁啊事隔咗年几。佢就走返嚟呢，因为佢哋呢就申请咗公屋，就住咗喺屯門友愛村。咁、那个男人就返嚟，就呢就冇地方落脚呢，就返嚟香港，因为退晒啦，佢返嚟住。咁住喺屯門友愛村，当时间咗间房，嗰、那个阿姐就瞓房，佢瞓厅。啊，咁即其实咁即係夫妻缘薄，冇辦法。而呢个阿姐都认命，但係呢佢就想呢、这个男人能够做翻佢承担翻佢嘅责任。当时个大仔咧就已经系中三毕业，就唔读书，因为知道个阿妈辛苦。佢咧就喺哮喘最重要嘅时候，即系游水踢波咧，就喺佢发育嘅时期咧就甩咗呢个哮喘病。而因为细路仔嗰时候要照顾佢一个第二仔咧，就觉得个阿妈唔理佢，俾人臭，所以咧就对个阿妈唔系好理解。咁第三个拉仔拉心肝，当然啦，由细到大跟住个阿妈。喺呢个情形底下呢，嗰、那个男人就返嚟成日返嚟瞓，但係钱唔俾。有一日个阿姐就走去同个男人讲，呢头家你唔好养我，但个细路仔仲读緊书，最细嗰、那个。你呢一个月呢你就俾返1800蚊嘅抚养费佢，即係未离婚㗎嘛，就俾低呢个细路仔。而呢个细路仔呢，即係最细嗰个呢，就佢嘅生活费。好唔好，那个男人就可能因为之前啦，即係个大婆落咗嚟啦，咁同呢个阿姐呢有啲拗撬啦，咁就感情其实已经好疏懒，但係每一次帮手呢，佢都觉得呢个阿姐会帮佢。但係呢个时候佢开始有啲钱，佢呢就同呢个阿姐讲，养仔就梗㗎啦，1800蚊我梗俾㗎。冇问题啊，咁但係呢我嘅嘢呢你諗都唔好諗。你呢啲咁嘅人冇福气啊，你边度有本事使我㗎，係咪呀，咁样同呢个阿姐讲。呢、這个阿姐话冇问题㗎，我都唔系问你攞钱。养个僆仔咋嘛，係咪呀，佢个大仔知道，个二仔知道，好孝顺。如果大仔出嚟嘅时候呢，就去学徒训练计划呢，地盘做即係做电灯啊工程。咁呢佢知道呢中三毕业出嚟呢就是技工。中学毕业出嚟读书呢就叫技师。就多好多钱，佢夜晚一路读。读咗好多书。读到呢就喺中文大学读。又喺理工大学补读返。啊，咁啊读夜校啊，读到会考毕业，一路读上去，今年都41岁，系冇停过。而家喺屯门啊，房屋处里边咧，逢系维修咧，都要经佢手嘅，咁都做到相当大啊！即系我唔知几多职级啦。佢好孝顺嘅父母，唔系孝顺我阿妈，个阿妈要乜都得。因为佢真係睇住佢阿妈咁辛苦嚟做。而个第二仔又唔理解到理解，都亦都而家呢喺啲职司啊，即係电脑绘图里面呢做得好大啲公司。咁呢就对个阿妈非常好。而细仔呢佢唔明白，就觉得系咁。但嗰个男人，讲咗个男人件事先呢，佢呢就不停咁就唔再理呢头家。1800蚊可比可不比咁嘅态度。啊，有时两三个月追，个女人都费事追啦，就叫个第三仔追。啊，你攞呢个生活费啦，你即係搵你老豆啦。咁个第三仔追都唔比。有时呢1800蚊三四个月先比一次。咁啊节目时间够，下节返嚟再讲。